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咁啊，然之後就係去到2050年咧，就減少60%，即係唔好去到80%啦，咁樣嚇，即係冇咁嚴謹啦嚇。呢啲咁嘅目標，嗱咁如果化翻為人均排放量咧，有個概念喎，就係話我哋而家咧，基本上每年每人啊，香港人啊，就係排放係6吨咁滯嘅二氧化碳。咁如果係減30%咧，就即係話降到4.2吨；如果減60%咧，就即係降至2.4吨咁解啦。好啦，咁於是我哋就問啦，閣下如果成功當選，会唔会喺立法会就系促请政府将减排嘅指标由碳强度改为绝对减排量呢？并且系要求政府提交具体嘅啊，呢个好紧要啦。啊，我哋其实咧之前喺网上都讲咗，就话啊黄锦星就去咗呢个巴黎峰会啦。咁啊，但系咧翻咗嚟成半年咧，完全都好似睇唔到有啲好具体嘅即系建议方案啊咁样。所以我哋就要求政府系提交具体嘅，即系无论系普选啊，因为减排都要噶啦，就系、是。時間表同埋路線圖啦，好啦，咁呢條問題嘅答案都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即係你會 yes or no， yes 係啦 or no 係嘛， 冇其他答案嘅，唔俾佢答， 係啦，冇中間嘅，但係我哋會考慮 或者咁樣， 但係我哋會留空間，如果佢有進一步，即係每一個候選人佢自己想進一步啊表達佢嘅意見，或者有更好嘅意見或者不同意見咧。我哋會俾佢， 我哋喺最尾嗰度 提供嘅 嚇。好， 咁但係我哋個統計嗰度咧，就完全係以會與會嗰度嚇，咁就係會量化啲、客觀啲。咁仲有一個，我覺得好重要嘅咧，我哋要向啲候選人啦，或者係各位聽眾， 我哋都喺度呼籲緊啊。 係啊，因為我哋其實好消息就已經有幾個候選人咧主動聯絡我哋啦。 係， 喂，係啊，已經主動聯絡我哋啦。佢已經喺我哋其他嘅 快收到 係啊，收到啊。喂，我想了解多啲喎，點樣啊咁樣。咁係好事嚟嘅， 係啊， 我哋做咁多嘢就希望想達到呢個目標，係嘛？ 所以大家都幫我哋咧，即係將呢個信息咧，就周圍 Facebook 啊、share 啊、即係 like 啊咁樣樣，盡量就 甚至咧，好似收到一啲風咧，我唔知有幾可靠啦，就話其中嘅候選人咧，佢話佢14条問題佢都會剔會嘅咁樣樣啊，不過唔講啦，呢個 係 唔好講，唔講得咁，唔講得 咁。好，咁亦都有啲路邊社消息啦，就係、是、話因為我哋上次嗰個小型嘅行動啦嚇、啊，即係阿 Eddie 孭住個牌又 話喺網上， 喺網上 喎，網上 都好似話咧，原來有成70多位嘅熱心朋友咧、就夾阿、黃錦星。 哦，係啊。 咁啊，阿局長咧就見到嚇350啊，咁喺嗰次嗰個大會度咧。都彈開嘅嚇，呢個路邊社消息啫，未經證實，只係有兩個朋友同我哋講嘅咁樣，咁即係做到啲效果出嚟啦。 我話俾你聽咧，係啊，冇哥親口話俾我聽㗎，因為佢同阿黃錦星咧就比較熟嘅。 O K， 佢出席啲活動咧，黃錦星同佢講啊， 我就孤偉其名。佢 講咁你同阿星爺熟唔熟㗎？ 我唔熟，完全唔熟。佢話 大仔都有啲名， 我話冇哥啫嘛，真係 冇哥。 咁佢話咧，350呢個組織啊。都幾麻煩㗎喎、哦、佢好似成日話我哋唔做嘢咁，咁梗唔係啦，我哋其實係不斷做緊嘢㗎咁樣樣啊，同阿武哥講啊，即係好似呢我哋好委屈佢咁啊， 俾出成效嚟囉，俾個成績表嚟囉， 咁所以我哋而家咪具體化囉， 其實我哋幫緊手嘅啫，即 係幫手， 民間嘅聲音越大呢，喺政府上做嘢你 就 方便啦，大家都 睇啦， 我可以加個少少嘅即係當日我喺嗰個會議 嘅 氣候，政府嗰個氣候變化咩咩、我成日都唔鬼記得佢嗰位死場嘅氣候變化香港行動。 香港行動，香港行動，英文叫做 Climate Ready at Hong Kong。係啦，咁呢嚿嘢咧，咁嗰日就即係發曬英雄帖，咁我都有去啦。咁其實我發覺 氣氛如何咧？ 氣氛就都幾和諧嘅，即係我舉手佢都阿陸公衛都冇。 冇趕你出去係咪？ 冇夾你出去，但我舉隻手喺前面呢，咁佢係望後面㗎咁樣喺直喺後面嗰個咁樣。係啦，咁 即係咩意思？ 即係當睇唔到囉。 吓我就覺得咁唔得喎。 但係等住和諧。問題全部都係啲我覺得應該有少少同佢之前打個招呼啊啲。 喔啲妹嚟 嘅。但 anyway, 咁點呢 咁唔講。其實呢我想講返呢個問第一條問題，因為第一問題好緊要就係講話我哋而家想要求佢唔好用碳強度，就講係用呢個絕對減排量啦。其實呢我好有趣發現嘅就係、是、其實當日我喺個會度呢 王局長啦，即係係好，我記得佢係有講過嘅，佢係想話由6吨減到5吨嘅，唔、 嗯、 止一次聽佢咁講過嘅。 咁啊，絕對減排量喎。 係呢個，佢係講緊絕對減排量嘅，但唔知點解咧，我跟住翻到，即係因為我又諗住你講啲嘢，你都有 PowerPoint， 咁之後又有 press release 一堆嘢，咁我就冇抄，即係我有抄，不過我都冇諗住要特別要點樣記低嘅。嗯，但係好奇怪就係翻到上屋企啦，咁啊上網抄翻啲嘢嘅時候咧， 環境 全部都係講翻減碳強， 嗰條係官方路線啊嘛， 係啦， 我哋叫做黨嘅路線啦，唔好意思，英文係 party line 咁解啫， 係完全冇一個講係碳嘅排放量嘅絕對值嘅減少嘅，但係佢喺個會議上面係我好記得清楚係有講過嘅，係、 嗯、 由六噸減到五噸咁樣嘅，咁我懷疑我其實佢嘅諗法就係其實某程度上佢政府亦都係想試水温，即係其實佢都想試下其他人佢對呢樣嘢嘅意見，即係佢寫出嚟咧，如果俾人即係佢收唔翻噶嘛，即係你講嗰啲嘢你做唔到，即係你寫。 但 係 我覺得 係 好難嘅，絕對。 但 係 如果 我哋而家係 佢講得出嚟咧，咁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我哋係有機會 嘅， 即 係有我哋即係盡量做， 係盡量去 push 呢樣嘢嘅。咁即係淨係 Eddie 成日都講啊，即係我哋其實係幫緊政府咧，因為我哋俾緊一個壓力佢，令到佢咧可以有一個民意嘅背書去做一啲。 嗱，但我哋講少少俾你聽咧，點解咧？我知道背後其實有少少政治嘅理由嘅。 係， 因為咧一路以嚟，特別係從2009年嗰本哈根會議咧，其實當時温家寶去咗啦，奧巴馬去咗啦，希拉里都去咗，嗰陣時佢係國務卿啦。咁一路以嚟呢，其實中國嘅立場呢，佢都係用碳強度嘅，係咪？因為佢話我係都仲係發展中國家，係咪？我哋仲要即係、就是、要富強起嚟咁樣，咁佢就唔肯用絕對減排量。咁最後嚟緊呢個唔係嚟緊 ，sorry， 啱啱過咗呢個巴黎峰會呢，佢都係用碳強度嘅，咁、所以呢其實即係如果你話用一個負面啲角度睇呢，咁你香港點能夠叻得過中央啊？即係我講，即係中央用咗碳強度，咁你唔能夠用絕對減排量㗎嘛？咁當然呢個我係我諗歪咗啦嚇。咁、但係咧，其實有一樣嘢要讚嘅，因為中國喺巴黎峰會咧，佢講咗一樣嘢，我當時聽新聞，我覺得石破天驚啊！佢因為講咗係2030年封頂啊， 碳強度封頂 嚇。唔係喎，唔係碳強度喎， 絕對減排量封頂。 我嘅理解係絕對減排量喎。絕對減排量封頂喎、唔係碳強度喎， 即係佢又 冇，即係話由而家去到2030年可以翻兩翻翻四分，可以到大而家十倍，但係去到嗰度呢唔會再增加咁解啦。即係你可以用好負面嘅角度，亦都可以好用好正面。喂大佬，你話封頂呢個其實唔係小嘢嚟㗎喎，我覺得係都有係贏咗漂亮嘅一仗㗎喎。即係我覺得喺所謂喺國際社會嚟講，你有一個第一大嘅排放國，人口係世界最多嘅，你夠膽話2030年封頂呢？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大嘅承諾。 佢啲數佢可以 唔係咁另一回事啦。咁另一回事，唔係即係由而家去到2030年，咁就當然有 即係有個希望嘅，有個願景嘅， 大家都知道問題幾嚴重 啦。冇錯， 喂，好啦，繼續。哇，我哋十四條問題咧，就聽朝都講唔完 啦。 好啦，我講第二條啦。咁啊，第二條啊，專家嘅研究顯示，碳税啊，呢個大家聽起咧，我哋包括有個核心成員都一聽到話碳税，喂，你唔好講啊咁樣。但我哋都照講嘅，因為呢個係絕對係有用嘅。但 可能會避嘅， 唔係碳交易啊，即係 carbon trade 就好多人講噶啦。 係啦， 但我哋而家係講 carbon tax 啦、 嗯， 係取代化石燃料最有效嘅方法。 係， 閣下即係立法會嘅候選人啦，會。於立法會促請政府盡快研究如何引入逐年遞增嘅碳稅嗎？係研究啫嚇，唔係話實施添啊，係研究啊， 起碼研究 會或者唔會啫。 但係你而家提都冇提啊嘛，正所謂都唔喺個議事日程上面啊 ，not even on the agenda。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因為碳税呢個問呢、這個議題咧係好龐大、好複雜，所以我都極其鼓勵大家咧上維基百科嚇、啊，作為第一站啦嚇，幾、啊、時去咗先，就遲啲去第二度啦。你打 carbon tax 就咁簡單，咁你就會睇到究竟咩叫碳税噶啦。 嗱、啊，咁又講翻好消息俾大家，我咪頭先咪講過，我哋有一個好熱心嘅團體贊助我哋嘅，佢唔需要我哋講佢個名添，但係咧贊助我哋嗰個分咧，即、就、係、是、個基金咧、 嗯， 就係叫 carbon tax 分。咁原來佢公司呢即係做咗個好好嘅榜樣，係一個國際性公司嚟嘅。咁佢係點呢？佢呢所有佢嘅員工公幹好業務上好，要坐飛機或者係要揸車嘅呢，佢哋有一個計算，佢哋用咗 碳里程 嘅。係啦，碳里程嘅方法。咁好簡單舉個例，佢哋總部係英國嚟嘅。英國來回香港一次呢，佢估計呢都要預咗3-4千元港幣要撥出嚟。多撥咗出嚟、就作為呢個叫 carbon tax fund。 咁就係做咩呢？就係嚟支持我哋呢一啲團體、 哦、 一啲小型嘅團體、 嗯、 就做一啲係呼籲減排呀或者實際啲行動嘅工作。咁呢個就係大家會諗得到啦，即係 carbon tax 一個咩概念啦。 而家其實係越來越多人開始認識呢個 carbon tax。 冇錯冇錯。 但係當然啦，大家知道呢個税字呢其實喺好多嘅國家社會都係好敏感嘅問題。啊、特別當然喺美國唔使講添啦，你一講税就死得㗎啦。除非減唔係、啊、除非減呢就個個都梗係好㗎啦，咁就死啦，個個減税政府冇錢使唔使搞啦，乜都要 cut 啦，係咪即係削減啦，係咪咁，但係你一講加税呢，咁你差唔多就要落台㗎啦，你就唔能夠連任啊，又競選唔到啊，咁就死㗎啦，弊家伙㗎啦。咁但其實呢個問題我哋係唔能夠迴避嘅。好，咁啊 ，Michael。 是咁啊，第三條啦，繼續咁啊，為咗盡快取代化石燃料啦，閣下會唔會促請政府訂立呢個可再生能源法案啊，從而透過各種政策手段，例如稅務優惠啊、免息貸款啊、科技研發啊、專利權啊、人才培訓等等，以推動可再生能源嘅產業發展呢？咁就其實即係簡單講，即係你會唔會支持政府做啲嘢去撐再生能源啦、 啊？ 係咪 啊？唔止撐啦， 政策上嘅 大力發展， 推動 以取代化石燃料啦。嗱，咁又補充一樣嘢俾大家聽嚇，我諗可能大家聽起上嚟都會即係知道之後都好詫異嘅。其實大陸係已經幾年前咧係有訂立咗呢個叫做再生能源法嘅。係有嘅，咁都係外國都有嘅啊，有啲國家叫 Renewable Energy Act。係嘛？都係美國叫 Bill 啦嚇，咁即係又叫英國嗰啲叫 Act 啦嚇，就係個法案啊。咁所以大陸係有嘅政策喺度嘅。咁當然我哋成日講啦嚇，大陸嚟講咧就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咁嗰個另一回事啦嚇，即係佢嗰個政令不通係另一回事啊，或者叫做兩頭熱中間冷，大家都聽過啦。咩叫兩頭熱中間冷啊？大陸好多都係嘅。最高嘅領導層咧，其實佢係完全知道曬個問題係幾咁嚴重嘅，所以佢係好熱心，一定要推動。如果唔係咧，即係冇前途嘅，成個中國都。咁底層啲人咧，亦都係即係深受其害嘅嚇、啊。你而家睇下最近嗰啲洪水啊，係嘛？嗰啲暴雨啊，即係幾慘，浸死幾啲人啊！啲熱浪啊，啱啱兩幾日前啫嘛，上海40度啊，咁樣樣嚇。咁所以咧，其實底層啲人咧，其實亦都佢知道個問題幾嚴重，佢係想政府做嘢嘅。但係點解中間冷呢？但係中間冷就係嗰啲中級幹部啦，中級幹部呢因為冇辦法，因為佢而家呢佢都未能夠做到呢，就係你嘅政績就係以你點樣減排為一個指標。個、指標呢由是2008金融風暴之後啦，嗰、那個指標就係你嘅 GDP 增長要保8啦嘛，咁而家保唔到啦就保7啦嘛，啊都保唔到啊，6點幾都好啦。咁但係始終呢佢睇個硬指標都係 GDP 咪搞出好多大白象嘅政績工程啊咁樣樣。冇錯啦，佢啲咁嘅廢城鬼城啊嗰啲咁嘅嘢囉。咁所以呢你根本嗰個環保同埋個減排唔係喺你嗰個政績即係做官啊嘅指標。咁當然中間亦都係涉及好多貪污舞弊啦，嗰啲即係腐敗嘅問題啦。咁所以呢其實佢哋個政令就不通。所以實際上喺中間嗰啲中層幹部，其實嗰啲係骨幹嚟噶嘛，最緊要啊嘛，所以慘就慘呢樣嘢咯嚇。其實個法案係喺度嘅。 嗯， 好啦，咁啊，翻到我咯，係嘛？ 係第四條。 第四條，作為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嘅有效手段啊，閣下會唔會喺立法會促請政府盡快研究如何引入逆售電價呢一種嘅能源政策呢？ 逆售電價呢個 term 啊， 真係要解釋啦。 你逆㗎， 係我逆嘅，因為我唔鍾意大陸嗰個逆名啊嘛，嗰個名啊咩上網電價， 標杆上網 電價都唔知乜嘢，真係係咪上網以為就係 internet？ 其實講過㗎啦，不過你再介紹過啦。 我咪 fit in tariff 其實咧就係2000年啊，就係德國咧係正式引入嘅一個即係全面引入嘅一個政策咧，就話原來。其實我都係借翻大陸嘅，有時呢啲又幾好嘅喎，佢叫做自發自用餘電上網，就係話如果你屋企你裝咗啲太陽能電池板，大陸叫光伏板啊，我好中意呢個 term 嘅， 光伏我真係中意啊，真係咁樣咧就或者係你裝咗啲咩風車笑咧，你而家先知啊，你真係遲鈍啲啊，真係咁樣我好中意光伏板嘅實在， 仲有一分鐘快啲， 哦 ，OK， 咁樣咧你除咗俾自己用。吓、啊，咁你就唔使交電費咯、哦，因為當然啦，你要投資喺嗰度有一大筆錢啦嚇。咁、但係你唔使交電費，但係仲有就係如果你用即係多咗啲電咧，你用剩咧餘電、你可以賣翻俾電力公司，而電力公司咧按照法例係一定要用某一個價格咧嚟去購買你嗰啲電力嘅，所以佢個 feed in tariff 就咁解。tariff 本來咧一般解關税，但其實都可以解收費嘅。嚇、咁啊 feed in 咧就係、其實你將嗰啲電力 feed 翻落去個電網嗰度，去個 grid 嗰度。咁呢個呢其實以我所知呢、這個世界起碼有成六七十個國家呢其實已經 即係我哋叫 on paper 啦，係已經有呢一個咁樣嘅政策㗎啦，但係推行成點另一回事啦。好啦，咁時間咁上下啦，我哋就休息一陣， 冇錯， 下一節繼續。